不会直接跟读者说啊，我这个故事是想说什么，或者说它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这些人物呢，它都有怎样的代表性，不会的。这个需要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观影的过程当中，自己去体味。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大师的背影，今天要给各位隆重推出的，也是我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号追案组上面已经发了预告招呼过的，那就是日本的著名的推理小说大师森村诚一老师。森村老师其实说起来，中国的读者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有很多的这个外国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版，有的是重印，有的是就是当时刚刚引进到中国，那也包括一些外国电影。所以呢，森村诚一他的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人证》，就是那个年代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熟知，在中国拥有应该说众多的粉丝。森村老师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他本身他的这个个人经历呢，也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文学创作其实并不止于侦探和推理文学。在日本的侦探小说家当中，或者说在日本的文学家里面，森村老师可以说是非常具备一个作家，一个真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森村老师做的比很多的日本作家要强很多。他不仅仅写侦探小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经自费来中国进行了一次采访，地点就在咱们东北黑龙江的哈尔滨，在那儿进行过这个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采访。采访什么呢？就是了解在这个二次大战期间，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做实验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的证据。那么后来呢，森村老师把这些证据搜集好了之后呢，把它编辑成文出版，这就是后来到今天我们也很熟悉的那部，确实啊，让人真的是不忍，甚至有的说是不敢去这个观看或者是这个去阅读的一部反映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段的作品《恶魔的盛宴》，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就当时而言，尽管当时上个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还是不错的，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森村老师写这样的作品也是要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个咱们先不说这部作品，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或者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主旨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侦探小说。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森村老师，同时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森村老师最具代表性的侦探推理小说改编的电影的这个故事，那就是《人证》。这里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侦探社的警长立新。坐在我边上的这位呢，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刘毅，他是我们的警员。这个节目呢，由我们两个给大家呈现。那么关于这个森村老师呢，说实话啊，我为什么说他很有意思，他的这个经历，人生经历当中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其实和那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另外一位日本的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老师有些相似之处啊。有哪些地方相似呢？回头我们要请这个刘毅来做一下这个具体的那么这个介绍。在这儿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或者说我们能够通过更多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就是你可以呢听广播，也可以看视频。在一直播之上呢，我们有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么另外呢，还可以登录我们这个追案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官方的微信追案组。你加了追案组之后呢，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给你推送我们的节目， 这当中所谈到的那些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这个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啊。说到这儿，这个一上来呢，我们先请刘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森村老师其人其作他的生平，开始吧。 嗯，好的。那么我们依然是从他这个出生开始讲起。森村诚一出生于1933年，是在日本的埼玉县出生的。关于他的家庭呢，我们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呢，他的家境应该还算是不错的。因此呢，他从这个中学一直到大学都算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一个这个时期，就是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非常的平稳，甚至可以说有点平淡的，这个跟普通的少年一样上学。那么在1958年的时候呢，他从青山学院的英美文学系毕业。可以说这位作家是科班出身了，因为他是这个文学系毕业的嘛，而且他当时呢读这个欧美小说比较多，也可以说是为他种下了一颗这个文学的种子。那么在毕业之后呢，他到一个大饭店工作，当这个一开始呢是当服务员，后来呢他就去当了这个柜台主任，其实就是有点像前台的那种角色。 嗯， 对。那么当前台的这个角色呢，虽然说每天的工作非常的枯燥和无聊，但是呢这个工作也让他接触到了很多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也让他见识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的现象。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刚才立新老师说的这个松本清张这个老师他的经历也是有些相似，就是因为松本清张老师也是当时在那个报社里面做过那个跑过小记者嘛， 嗯，就是都在或者说从事过像服务啊或者类似相关的这种能够接触到社会底层的这种工作， 基础的那种小的工作， 没错没错。 对， 嗯， 正因为是这样的经历呢，让他接触到了这个社会和人世间的百态，那么为他今后的创作呢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素材。那么森村诚一他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这个文学家，他在这个大饭店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很想要通过大饭店的这样一个场景来去体现日本社会的各种状况啊，表现他的社会现象。那么他当时呢就毅然辞职，然后创作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当于企业小说，就都是以这个企业或者饭店为背景的一个小说，比如说有大都市啊或者是分水岭，都是这一个时期创作的。但是呢可惜的就是作为一个新人，他的作品并没有被出版社所青睐，没有作品出版，或者说可能很少有出版。那么森村诚一呢后来呢他接触到了松本清张的作品，他发现因为松本清张也是这个社会派的推理小说作家嘛，那么他发现社会问题也可以用推理小说的方式来表现，而且似乎更加容易受到欢迎。而当时另一个因素就是他还看到了江户川乱步奖正在征文，虽然这个离截止日期已经很近了，但是他还是以平均每天差不多8000字的速度赶出了一部20万字的作品。这部作品就叫高层的死角，是在1969年的时候出版的。这部作品呢就是一个以大饭店为舞台的密室谋杀案的一个作品。因为他一直在饭店工作嘛，所以这个作品的背景细节还有推理都是非常的精妙的，因此也得到了评委会的大家赞赏，甚至得到了松本清张老师本人的嘉奖，因此也获得了第15届江户川乱步侦探小说奖的这个大奖。 这我打断一下啊，因为我也看了这个很多网友朋友对这个森村老师的评论，他们说他很有意思，因为实际上从流派上来说的话呢，给这个森村老师归类的话呢，他和松本清张应该同属于社会派。 嗯， 通过这个侦探推理小说来展现社会的这个种种，时代的这个不同的这种侧面，时代的这种他所反映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创作的，而不仅仅是说一种这种游戏啊 啊玩味的这个心理，他不是。 嗯 嗯, 嗯。 但是呢，森村老师真正打响他第一炮的，引起读者注意的，进入文学界可以说是，他文学创作第一桶金，不是说挣钱啊，是创作上真正引起反响的。 嗯嗯、 你刚才说的这个高层的死角，这个是一部经典的本格推理。 嗯 嗯，好，继续吧。 嗯，好的。那么就正如立新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以高层的死角作为这个进入文坛的第一部处女作，森村诚一呢就正式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那么之后呢，他一直在致力于写作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他接连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流派的小说，例如东京空港杀人案、新干线杀人事件，或者是虚幻的旅行等等，很多很多。不过在70年代最为突出的他的作品，那就是他的证明三部曲，在1975年到1977年创作的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和野性的证明。其中呢，人性的证明是最为出名的，而且后来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影视剧。 嗯， 也是这个中国读者真正开始了解森村诚一这个作者的开始。 这个我们还知道人证，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个版本。 嗯， 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之后，因为这个之前我也不太了解，就是因为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森村老师，所以呢又看了看过去的一些记录，这才发现人证在日本被改编搬上影视银幕啊已经不止一次了。 嗯 嗯，最近的一次大概就在几年前，主演其中之一是大家很熟悉的日本的著名演员渡边谦，就可见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长青树，在日本长盛不衰。 非常的经典的一部作品。 对 对, 对， 然后也当时被这个横沟正史誉为日本的推理作品的扛鼎之作。 嗯， 也是正因为这三部曲，才能让森村诚一成为与松本清张和他比肩的这个推理大师之一。那么刚才立新老师也提到过，森村诚一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的推理作品，也在于他的这个一些历史的小说和报告的文学。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版了报告文学《恶魔的盛宴》，或者翻译作《恶魔的宝石》。他当时呢是在这个赤旗报上连载这部作品，销量非常的高，300万册一售而空。那么也因为这部揭露这个日本这个731部队的这个文章，被这个日本的一些右翼的这个人视为这个眼中钉，而且就是对他接连发出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威胁，而且也有这个人就是劝说他说，你看你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就不要再惹是生非，然后就写一些技巧类的推理小说就好了。不，这个森村诚一就是这个是肯定是不干的。 嗯， 所以他就又写了一个新的小说，叫《新人性的证明》。这个小说也是揭露这个731部队的一些非常阴暗的地方的一个小说。 嗯， 而且他说这个他当时也是发过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言论，就说如果就此退缩的话，以后有何面目以作家自居，当一个只知道稿酬与版税的作家是无法容忍的。一个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真谛，这是我写作的目的，也是我生存的意义。 没错。 对，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政治观点的时候呢，往往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好像这个话题显得有些敏感。我说的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有时候作家本人也不愿意过多的去强调他的这个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所以呢，在森村老师写作了《恶魔的盛宴》和《恶魔宝石》之后呢，因为你要知道他当时来中国来进行采访，那个年代啊，这个到中国来学习交流访问的外国人并不是很多，不像今天这样。所以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嘛，其实说实话，你要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很新鲜的。对，所以他到中国来，他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他是自费的，他说我自费来采访，那么当然也会必然会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是， 比如说他在中国哈尔滨平房区来进行采访的话，那么当地肯定会有人陪同，也包括也会有一些中国方面的历史，二战 抗战史专家来跟他进行交流， 嗯， 给他提供一些重要的史料和物证， 嗯， 所以呢他写完这部作品之后回去呢就会有人提出来说，那么森村老师的政治倾向怎样呢？他意思就是你是不是侵华呀，你这个政治观点是如何呀， 嗯， 等等。后来我查一下资料啊，森村老师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和政治观点。他来中国采访，他去揭露731细菌部队的罪行，并不是说因为他，当然他对中国人民很友好， 嗯 嗯， 但他不是说我首先基于我， 不是基于一个政治上的， 不是基于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倾向，嗯，而更正相反，他是基于一个人的基本良知。 嗯， 所以他认为不把这段历史揭示出来，完整的告诉世人，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作家，一个日本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是怎么说呢，是有这个有欠缺的。 嗯， 所以他才义无反顾的坚定的去做这个事情。 是的。 嗯，好，继续吧。 可以说这个就是能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这种良知。 他没有 时间。对， 嗯，对吧。 好的，继续。 对，嗯，那么其实到后来呢，就是他有一些在历史小说上的成就，就是在最近的话，就是2011年的时候，以历史小说《恶道》获得吉川英治的文学奖，而且他当时已经是78岁高龄了，当然他也就成为了这个奖历史上最为年长的这个获奖者。当然，到现在森村诚一老师也还是依然在世，所以就后面就没有什么，嗯， 就是说我们希望 不像其他的作家 老人，因为现在在那个网上有森村诚一的个人的这个网站， 嗯， 就是他的官网， 嗯， 我们也希望虽然老人家年事已高了，当然我看到森村老师的那个过去的一些照片呢，说实话感觉真的是就是你即使是说他是一位日本的电影明星，这个我觉得也不为过，长得非常的英俊， 对， 非常帅气。这个而且森村老师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所谓老版本的，就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那个中国电影观众看的那个人证， 嗯， 里面还有森村老师 客串，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呢和他历史上他人生历史上曾经做过的一份工作是直接相关的。刚才那个刘毅说了， 嗯， 他曾经当过很长时间一段时间那个酒店的前台接待员， 对， 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就扮演了他原来的老本行，就是一个酒店的接待员， 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对对对。也希望森村老师尽管是这个算是一个老人家，但是呢如果能够继续笔耕不辍，能够再写一些优秀的作品，那我们是非常的高兴很欢迎的。 嗯嗯 嗯，我们都是他的粉丝。那么至于说到森村老师的作品呢，这个我再补充一点， 嗯， 就是和这个谁啊，和这个松本老师，还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位比利时作家乔治·西莫农， 嗯， 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森村诚一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他不是单纯的侦探推理小说， 对， 这个和森村他的个人读书阅读的经历是有关的。文学创作者之前，其实你说你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你是硕士还是博士，这都不重要，重要的要看你一开始就是接触到的那些书是什么样的， 嗯， 你读了哪些书，尤其是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这个就和他后来的这个文学创作，他那个文学创作的主基调三观是直接有关系的。 是的， 都这样。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俄罗斯的那些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啊，包括那个果戈里啊、契诃夫啊，还有高尔基啊，更不用说法国的什么莫泊桑啊、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那也包括像日本的森村诚一。说刚才那个刘毅说到他的证明三部曲，证明三部曲啊，这三部小说，这个尽管他们都叫什么什么证明， 嗯， 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内容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 嗯， 它并不是一个接续连续的故事，而且内容呢，但是它的内容都涉及到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森村老师，他包括写这个731部队的罪行等等，他为了什么？刚才我说他是为了揭示真相，对，但是他揭示的真相和侦探推理小说家想揭示那个真相，那个很简单的，甚至是平面的真相是不一样的。 嗯， 他要揭示的是一个历史的真相。 他要完完全全的、原原本本的揭示真相。换句话说，他要告诉世人这个事情原来是怎么样的，你们理解错了，或者事实真相并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他要揭示出历史的另外一面，这和他年轻时候的阅读经历有关系。那么我也看了看他最喜欢的，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嗯，对， 哎，对，这部这个鸿篇巨制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读一读。就是你通过他作家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他们阅读的那些书，你也能不仅仅能了解作家，走进作家的心灵，真正了解他的作品，对我们自身也是一种陶冶乃至教育。好了，那么说到这儿呢，看看因为时间也是差不多就到了这个半点了，那我们关于森村老师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呢，也就暂时先说到这儿。 嗯， 那么下面呢要给各位讲故事，就是人性的证明的故事。在这儿呢我们要强调一点，这部这个作品呢，因为已经不管是电影院放映，包括电视台重播，也包括小说的出版，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呢应该已经解密了， 比较久远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到最后我们就会很冒昧的剧透了。没关系，就是剧透了呢，其实因为森村诚一和松本清张很像，他们小说不仅仅是刚才我说了，不仅仅是解谜， 嗯， 他们有文学色彩， 嗯， 所以你同样可以把这个书的作品呢当做文学作品去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对对，去反复去看。 嗯， 那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是不是来讲故事啊。讲故事的话，那么一开始呢由这个立新呢先开个头。 嗯， 说实话啊，这部电影呢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那是我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呢，看的应该说是最开始欣赏到的为数不多的几部这个外国影片之一。尤其是电影的一开始非常的震撼，因为那个年代啊，改革开放之初还不像今天的北京，哇 CBD 啊，这个哇这个金融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确实你要说很多的外国人到北京来说啊，这个北京建设的跟纽约没有什么两样了，就至少现在有高楼大厦，有高速公路，也有这个高档的宾馆酒店娱乐场所，是吧，灯火通明，完全成了一个不夜城。但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呢，那个时候的北京呢跟现在还不太一样，还没有完全走出计划经济时代。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们在看这个人证的时候，尤其一开始啊眼花缭乱，就这个灯光那感觉都会把你闪的这个眼睛觉得哎呀，就觉得应接不暇。影片就是在这么一个灯红酒绿的氛围和环境下开始的，就是在日本东京正在一个饭店里面举行一个盛大的时装博览会。那么这个时装博览会呢是专门为某一品牌，就他们电影里面自己那个就是虚构了一个品牌的这个服装设计师。这个服装设计师叫巴山公子，是一位中年女士，保养得很好，很漂亮，微微的发胖，是一位贵妇人。她的丈夫呢也是一位很有，在日本是很有身份地位的这么一个 国会议员， 对 对， 政界的人物。 嗯嗯， 所以这个家庭呢应该说在当时来说的话呢是属于日本上流社会的家庭。 嗯， 有车有房，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宫平。 嗯， 也就是说呢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美满幸福，甚至于会成为有些人认为要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目标的家庭。 是的， 巴山公子本身也不是说就靠着丈夫生活，我刚才说了他有工作，他是一位杰出的服装设计师。对对对，所以呢当时在这个饭店里面正在为巴山公子女士举行这样一个时装的展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之间却在电梯里面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场景。一个黑人青年，记住啊，不是日本人，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黑人青年，胸口中刀，这个踉跄着从酒店跑出去，然后跑到外面一个花园里面就倒地，很快就身亡。这个就是在这么一个饭店边上竟然发现了。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刘毅给我指出了一个 bug， 他说你刚才说错了，这个黑人男青年呢其实是死在电梯里。 嗯，对， 因为这个确实年代很久远，对这部电影说实话我当时是如数家珍，能够倒背如流，但今天真的记不清了。确实如刘毅所说，这个黑人男青年就在巴山公子举行这个时装发布会的现场那个饭店的电梯里面被害身亡，死的时候胸前扎着一把刀，流出了鲜血，并且他的口中呢不断的在用英文说着草帽。他的手里面很有意思，他这个因为这个是侦探小说嘛，而且刚才我说了森村老师他是其实他很本格这方面他很娴熟。 嗯， 他这个案件一开始给我们留下了几样非常重要的物证。 嗯， 一个是黑人青年他说出的这个词就是草帽。 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草帽歌，哎，对对对，这是一回事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手中拿了 一本诗集，这个诗集呢不是美国人写的，是一部日本诗人所写的诗集。那么当然，他也没有像我刚才说的，他是死在了花园里面，他其实是死在了电梯里面。 嗯， 就当时是这个身中一刀之后，马上就躺倒在地，然后等电梯门一打开，他就气绝身亡了。当然这个引起了很大的震惊，然后就报警，警察就来了。在这个警视厅方面侦破此案的警察当中有一位，大家要记住，这是这当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男主，叫洞居。 嗯， 就是洞居刑警，他负责来侦办此案。 嗯， 我说到的那个在花园里面，实际上是这个案发之后警方在花园里面进行搜寻，因为好像说在这个黑人男青年这个非洲裔男青年被害之前，他曾经出现在酒店不远的花园处。 嗯， 哎，对对对， 有血迹。 好的，那下面的故事由刘毅来讲。 嗯，好的。那么这个叫这些警探呢到了现场之后，他们就开始对这个现场进行勘查，比如说询问这名黑人男青年的身份，例如询问当因为他场内有一些模特也是黑人嘛，比如说是不是你们男朋友啊之类的，但是呢都一无所获。甚至采访到了这个巴山公子，就说问这个你是不是认识这位黑人男青年呢，巴山公子也说哎呀我不认识，可能是来的客人吧。那么警方这个刚才说到他说这个 straw hat 就是草帽的这个词，他们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又就是往外就是走，因为这个黑人他明显是就是中刀之后然后到了这个电梯里，他是中了刀之后又走到了电梯里。那么他们在这个大楼的外面就发现了他的血迹，而且发现了一顶草帽。 对，是这样的。 嗯， 就说青年不是在饭店内中刀的， 是的， 是在外面中刀。 对， 然后他 带着刀， 他带着刀拼着最后一点力气走到了酒店，走到了电梯里，上了楼，然后电梯开了，门开了的时候，他已经坚持 不 住，对，他死了， 就倒地身亡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他们在路上就发现了他遗失的一个草帽，那么他们就说他们说的这个 straw hat 确实是草帽的意思，而且他们发现这个楼的这个形状也像一个草帽一样，它那个顶上的形状特别像草帽。 而且那个草帽已经比较旧了， 对， 就不是现在说 他在不是说刚买的， 刚买的，对对，他就是说就是。貌似啊这个草帽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嗯嗯嗯， 对 对。那么警方掌握到这个线索之后呢，就是其实线索也比较少嘛， 嗯，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镜头一转呢就转到这名巴山公子这个设计师，他呢在举办完这个时装展之后呢就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那么采访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主持人就提到在现场发生了这样一起命案，那么这个电视节目就非常迷的转到了警探来说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那么正当警探在电视上为大家通报这个案子的情况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打电话说，哎，我见过这个黑人，在这个清水公园里面见过，然后呢我不仅见到了这个黑人，我还见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当时是这个乘一辆这个白色皇冠车离开了。对，大概得到了这个线索。 嗯， 是的。嗯，那么在这个警方的这个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些线索又开一个小会啊，比如说调查黑人的身份啊之类的，那么他们就发现这个黑人就知道了这个黑人的父亲还有他的母亲都在美国嘛， 那么他们就想要去找这个黑人的父亲，而且知道了他的住址。那么这时候呢，日本的警方就联系了美国的警察，让美国的警方来这个协助东京警视厅的调查。那么在美国这边，这个接头的这个警察叫做 Shofta， 是一个胖胖的美国警官。 嗯， 对，然后呢，他到这个他们的这个住址去调查，就找到了这个他们的房东。那么他就跟这个房东说起来，就说：“哎呀，这个黑人，这个被杀的黑人青年 Johnny， 他死了，他在东京被害了。” 嗯， 这个房东说：“哎呀，这么多好的一个孩子呀！”然后就说：“这个孩子人品很好啊，也不会贩毒啊之类的。”那么这个警官就说：“他去日本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要去哪儿啊？”然后这个房东就说：“他好像说他要去 Kiss Me。” 嗯。因为这个懂英语的朋友会听了以后会有这个吓一跳kiss me 是吻我的意思。对、 嗯、对。 这个当然当时那警探也吓了一跳， 吓一跳， 他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也不知道日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叫 kiss me。 kiss me， 对 对。而且他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写了 kiss me， 就是英文的 kiss me。 对 对。然后所以说他把这个事情报告给这个日本的警视厅之后呢，东京的警察就说这个一定是一个日本的地名，于是就列举出了日本上下与 kiss me 这个音发音相近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县的这个名字啊，来试图寻找这个黑人青年想要去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事情到这里呢，似乎是又一次陷入了这个僵局，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 kiss me 到底是哪，而且列举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就不可能是一项一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筛查。 对，那么这是我打断一下啊。 嗯。 森村老师呢，他是一位这个老派作家。 嗯嗯。 他跟今天的哪怕是后来像这个美国的这个斯蒂芬金老师，当然斯蒂芬金是写恐怖小说的。对，也包括这个后来的像日本的什么岛田老师啊，这个东野老师啊之类的这些老师，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他是一个传统型的老派作家，所以呢，写作品非常的严谨细致。 是的， 他这个严谨细致，我不是说后面这些作家不严谨不细致，但是严谨细致，他这就是这类的这个作家严谨细致，他不完全是一个套路，不完全是一个风格。就是今天的作家们写东西，他要考虑到快餐文化、大众文化时代，他这个传播的需求，就是你不能搞得太那个，这个叠床架屋一层一层的。但是老作家不然，他讲故事是娓娓道来，所以说他在这里面给你铺设的这些局，给你设的这些谜、这些点，一个一个的，到最后他都会就像一个线头一样，到最后他都会让你衔接上。 是的， 这是他的不同凡响特别厉害特别牛的地方。但是呢，可能今天年轻的读者读起来会有些累，那这没有关系， 细节太多了， 细节太多了。比如说他这里面他设置了这个日本的诗人西条八十， 嗯， 这个诗人中国的读者一般来说不太熟悉， 嗯， 这个就是他，但是他在这里面他设置了这个西条八十，其中的一首诗就跟这个故事这个案情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就是草帽歌。 对， 就是他们一开始警方就注意到了，就是这个黑人男青年，他的名字叫 Johnny Hibbard。 嗯， 那么翻译成中文来翻译就是乔尼海华德。 嗯， 就是这个男青年他死的时候手里边拿着一部这个西条八十的诗集。 嗯， 而手里面另外他又发现他有一顶丢弃的草帽，这也是他的。那么很快就联系到了诗集当中的这首诗草帽歌。就但是警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知道这个黑人男青年他拿着这个草帽和有草帽歌的这个诗集跟他的死有什么直接关系。警察认为一定有关系， 是 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相互联系的。 对，有联系的。 嗯， 但是不知道联系在哪儿，节点在什么地方。 嗯， 紧跟着美国那边美国警方传回来的消息反而更让这个日本警方一头雾水， 疑惑， 又提了一个 kiss me。 这个 kiss me 传回来之后是英文，日本的警察就会说哪尼，是吧？这个我们国家，我国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或者有一个 什么人名或者有一个什么什么概念是 kiss me 没有，所以他们又觉得又等于案件又 陷入了僵局， 僵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迷雾当中。 对， 好，我们继续吧。 那么关于这个 kiss me，他们是就是虽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解案件的节点，但是他们却无法就无从下手。那么说来也巧，这个二位警官这个洞居和他的搭档在酒馆里面喝酒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人在谈论西条八十的诗，而且这个人就说，哎呀，西条八十诗太好了，就像他的那个草帽歌一样，他就开始朗诵。这个他的其中有一句就是在我们从弃兵到雾姬的这个路上，这个雾姬和弃兵是两个地名。那么在日语中，这个雾姬的发音就是像类似于 kiss me 这个音，对。那么一听到这儿呢，这个警官恍然大悟，就觉得 kiss me 是不是就说的就是这个草帽歌里面的这个雾姬这个地方，就是 kiss me。那么这个警官就是其他警官就觉得你这么联系是不是有一点牵强啊？那么这个洞居又说，因为他是这个就是教你他是西班牙语系的一个人，因为美国黑人是西班牙语系的嘛，说西班牙语的。那么这些西班牙语系的人，他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尤其是说英文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有西班牙语口音，会特地的把类似了这样的音引掉，所以 kiss me 他就会说成 kiss me 这样的。那么警察这个时候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有这个调查价值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就去了这个雾姬的这个一个小村的一个村里。对，那么这个 kiss me 就是这个雾姬这个地方，其实是 Johnny 的一个怎么说，是以前生活过的地方，至少他去过，所以他才要再去。那么在雾姬呢，他们知道有一位老太太叫阿仲老太太，可能会掌握到关于这个 Johnny 身份的一些线索。那么他们去问这个，想要去问这个阿仲老太太，但是呢却发现在他们见到阿仲老太太之前，这位老人家已经发现就是在这个桥下死于非命。那么警察就更加确信了这个老太太一定掌握什么关键证据，因为这个犯人好像已经知道他们想要去问这个阿东老太太， 就是被凶手 对就灭口了， 就杀人灭口了。 对。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线索呢先暂时先放一下。 嗯 我们来这个再去看看美国，因为既然这个黑人非洲裔男青年Johnny Havard 他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呢美国那方面的信息也很重要。关键就是因为日本警方在发案之后，他就在想这个小伙子到日本来干什么。kiss me 也好 kiss me 也好，包括你说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小地方，他跟这个小地方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他来干什么来了？他是找什么吗？他找的是人还是一个事儿，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过去的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别的东西， 对，一个什么东西。对，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 Johnny Havard 他在美国的情况。那么进一步传回的消息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啊。Johnny Havard 的父亲老 Havard 失踪了，在失踪之前呢，他制造了一起汽车碰瓷事件，他自己让车撞了，他是故意的。撞他的呢是一个开车的一个有钱人，这有钱人不愿意惹事儿，就问他说你想怎么了结，他说我要现金，我要很多现金。那没关系，只要你不报警的话，我都可以满足你，他就把钱给他了。给他以后呢，这个老 Havard 就失踪了，而小 Havard Johnny Havard 就拿着现金去买了机票，然后登了飞机到日本来。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 Johnny Havard 这个被害人到日本来是有预谋的，是他的爸爸家里边就很穷，住在美国的纽约哈莱姆黑人区，非常穷。这种情况下怎么让儿子到日本去呢？连飞机票都买不起，只能爸爸去碰瓷儿，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弄了点钱，然后让儿子到日本去。那么就这个事儿就更加的扑朔迷离，他到日本去干嘛呀？花这么多钱。对，那么这个事情就到这儿。那么紧接着日本警方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因为在日本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可找的了，就让洞居就到了美国，就找到那个肖夫坦。肖夫坦不是美国的那个警察吗？他负责接待洞居，说让他肖夫坦带着这个洞居在美国继续来查案。而这个洞居呢在美国的时候呢，这个心情并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肖夫坦他们家之后，他发现肖夫坦原来是曾经是一名 二战以后的驻日美军。记住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的背景。 嗯， 在二战结束之后呢，美军长期的占领着日本，到今天为止，像日本的横须贺呀，包括我们都知道的冲绳，都曾经有美军驻扎， 嗯， 并且引起当地民众很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其实是二战一结束，日本的民众就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洞居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在二战结束之后，曾经在街头被美军殴打过， 嗯， 殴打致死。 对， 所以说洞居对美军一点好感都没有。 嗯， 当他发现萧夫坦也是这就此类此中人等以后，他对萧夫坦非常冷淡，非常的排斥。但是他还是要查案。那么洞居在美国有什么线索吗？有什么发现吗？好像也是一无所获吧。 洞居在美国就是发现了这个，他找到了这个威力。他找到了他爸爸 啊， 找到了那个 Johnny 的爸爸 ，Johnny 的就老 Heba 的， 对， 威利 Heba 的，嗯， 对。但是威利他什么都不说，就是他感觉好像精神已经有点失常的那种，在一个废弃的楼房里面，就那种像流浪汉一样。 对。 但是呢，他们就开始给这个威利读那个草帽哥的那个诗，然后这个威利就哭了， 嗯， 对，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反应而已，就是也套不出什么有用的话。但是从他这个反应来说，他可能已经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对 对， 嗯， 所以他哭了呢。然后这个我印象当中洞居呢在日本呢其实也是就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所获。 是， 但是有一点，他到日本去同样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说到那个在饭酒店里面搞时装发布会的那位贵妇人巴山公子，他有个儿子叫宫平。 是的， 这个人呢是一个富二代，而且呢不太成器。应该说如果他的爸爸在政界的话呢，他应该还算是一个官二代了， 啊， 甭管什么二代吧，这个人是一个不太争气的二代。 嗯， 他呢在日本这个驾车出去以后发生过一起车祸，撞死了一名妇女。 是的， 惹了官司。 对， 然后呢交通肇事他逃逸了。 嗯， 他的妈妈为了救他帮他，就让他给了他钱， 让他 到美国去避祸。 是的， 洞居到美国去，一个是为了查案，另外一个也是为了找公平。 是的， 让公平回来这个来投案。 嗯， 结果找到公平之后呢，公平身上带着枪，因为美国是可以带枪的。 是的， 他带枪就拒捕。这种情况下呢就被这个萧夫坦，因为萧夫坦也带枪，就被美国的警察当场就击毙了。 对 对，然后这个等于这个洞居呢就带着这个公平的死讯回到了日本。 嗯 嗯，好，继续吧。 对，那么回到日本之后呢，因为这个叫什么，就是之前他们不是就是去这个阿仲太太那里询问无果吗？他们那就是另一方的警方在阿仲太太那里询问无果之后，又到了阿仲太太之前就是也是一个旧相识的一个女人那里，就知道当时巴山公子和另一个黑人在这个女的这个酒吧里面干过工作，然后确实是那个地方的人，就巴山公子确实是那个地方的人。那么从这里来看呢，其实巴山公子是比较有嫌疑的，因为巴山公子和一个黑人，然后他们的这个叫什么一起生活过，那么他们会不会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也是一个黑人，就他可能不是一个正统的黑人，但他至少是皮肤是黑色的这样一个， 他这个混血， 对，混血的这样一个黑人。那么从这里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洞居就已经在怀疑巴山公子，但是他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所以他一直盯着他。 嗯， 那么当宫平在美国被击毙了之后呢，他就去找到巴山公子，当时呢是在那个服装博览会的一个颁奖现场。 嗯， 这个洞居就找到巴山公子，就说你儿子死了。结果这个巴山公子大为震惊，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刺激，讲都不要了，就直接从场地跑了。然后跑了之后呢，警察就开始追，追到了一个悬崖的边上。 嗯， 那么这个时候巴山公子已经是精神恍惚了，非常的非常的悲痛。这个时候洞居就问他，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做的，张你是不是你杀的，阿仲太太是不是也是你灭口的。对于这些事实，巴山公子全部都这个承认了。 嗯， 对， 至少是默认了， 至少是默认了。嗯， 所以呢到这儿真相才大白。当然所谓真相大白，事实上巴山公子他 其实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是无罪的， 嗯， 因为没有证据， 嗯， 不是说他没干过这些事儿，但是没有证据，所以实际上如果不是他的儿子横死于美国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被巴山公子隐瞒很久。 是的， 巴山公子在二战结束之后那个时代里，他是一名潘潘。潘潘呢是历史上日本历史上大概可能一般来说不大愿意提及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有一部分日本妇女迫于生计，他们和美国占领军同居，或者是在酒吧里面陪他们喝酒等等，就是这个就从事或者是过着这样一种这个生活。那么巴山公子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他呢碰到了威力，威力跟他呢，威力当年也在日本服役，他们之间呢就最终产生了感情，生活在一起，并且生下了Johnny。对，然后三个人在那个 Kitty Smith 幸福的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威力就带着 Johnny 回到了美国，巴山公子一个人在日本继续打拼，后来呢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等等，就这么个过程。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威力居然让 Johnny 回到日本来找妈妈。 嗯， 他觉得这个他不能接受，巴山公子说他不能接受， 已经功成名就了。 对，所以他就断然的杀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掩盖这一切，来保证他今天的那个贵妇的这个国会议员夫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是的， 这就是案件的这个全部吧。 嗯， 所以就说人们说森村老师为什么是非常的杰出，说他往往会就是你说这些事儿你碰不到，当然我们不是巴山公子，我们也不是什么二代，我们也什么也不是，对，我们普通人，但是如果说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麻烦，比如说升迁呐、婚姻呐、财产之类的，会不会让你有了一种所谓的这种面对一种抉择呢？这个可不好说。好了，今天森村老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感谢刘毅。那么接下来呢，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这个节目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度过魔力 X 档案。那么下个星期呢，到时候我们还要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在星期天的午后来探案，希望那个星期天也是阳光明媚，或者像今天这样的凉爽宜人。 嗯， 那么下星期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是一部烧脑巨作，悬疑电影之郭将裁缝士兵间谍。好，回头见吧。 What happened to that ultra heart followed down the motorcycle of the marriage like you back like the light.